别肉麻了。 好啊，又抓到一对儿，学校三令五申，不许男女，不许男。 男？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 十来秒吧。吴银，不许装蒜。 什么？又抓到一？ 那恭喜您，又抓到了一对儿。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98集。学校主管教育的副校长又再次对夏九家和沈西讲了一些诸如学校一直以来用心培养你们，要懂感恩，有集体荣誉感，回报学校，扛住高三压力，不要觉得自己稳上清华北大就不好好学习之类的话，算是例行公事，没有再提恋爱。夏九家觉得一个学期因为恋爱还有分数被校长约谈两次，副校长约谈两次也是神奇。而6月6号高考倒计时一年时，杨树果也正像一个学期以前讲的那样，收集大家的目标学校，目标专业。沈西写道， 目标学校清华大学，目标专业一，工科试验班二，航空航天工程。 夏九家其实并不十分清楚，随便查查，顺手写道， 目标学校中国人民大学，目标专业新闻传播学。 杨树果一看吓了一跳，急急忙忙地把夏九家叫去谈话。 夏九家，你这分数不上清北？ 我顺手写的，其实还没有想好，但对新闻传播好像有点兴趣。我刚查了，北大新传去年前年都没有在这边招理科生，而人大新传基本每年都要招，后者号称专业排名第一。 分文理时没有想法，当时主要觉得儿中文科不济，另外也觉得学理的话选择更广，文科学生不太能报理科的专业，理科学生却常能报考文科专业，顶多不报北大报人大嘛，万万没有想到偏偏落入这里。他再一次感到让16岁的学生确定未来的大方向其实十分不讲道理。 这太可惜，你的分数绝对能上清华北大，从就业专度来讲，学校排名可是要比专业排名重要太多。 谢老师，我会好好考虑的。再说了，北清招生计划也还没有出来，也许今年北大招这边理科生呢，而且如果能当省前几，也能与北清讨价还价，更改招生计划。 不过夏九家个人性格稍微有点极端，虽然内心早已平静，但这些年仔细想来，母亲早逝这件事情对人生观有着影响。母亲从未真正享福，一直为了父母、丈夫还有儿子奔波辛苦，于是带着诸多的遗憾离世。于是她总觉得人生短暂，要抓紧时间去陪伴自己喜欢的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不会考虑太多就业、收入、父母的期望、朋友的眼光等等这些非常现实的事，反正无论怎样他都不会太差，总归能有饭吃。人这辈子呢，要搜寻到自己爱的存在方式，挣脱重重束缚，自由的活。不管是每天跟并非最爱的人在一起 N 个小时，还是每天跟并非最爱的工作在一起 N 个小时，都太痛苦了。就业、收入，这些他不在意。也正因为幼年丧母这个经历，他没有犹豫，大大方方地接受了沈西。如果换一个人，在并非是 gay 的情况下，怕是要落荒而逃了。其实，夏九家到现在也不清楚自己真实的性向，到底是天生弯，是直变弯，还是双？可能，就像前后说的，既不喜欢男的，也不喜欢女的，好像在性意识萌芽以前他就已经爱上沈西，再往前则光想第一，没有别人。男女之间的事情老师不讲，爸爸不讲，朋友也不讲， 于是性意识总不觉醒，现在看来是挺迟钝的。接着杨树果又把沈西叫出去聊聊。 沈西啊，第一目标专业还行，工科实验班，第二目标专业这航空航天工程。 其实第一目标专业那个工科实验班全称叫做工科实验班括号机械航空与动力括号完毕，当然也有其他方向，不过本人不感兴趣。 从张岛回来之后，他全面搜集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毕业去向、工作内容等等信息，越看越觉得有意思。 沈西，凭你的分数，热门专业都能考上，什么企管、金融、计算机，这些专业很好就业，收入也高，一年百万。航空航天可是要收入没收入，要福利没福利。啊，当然，与普通人比还是挺好，但年薪百万真的很难。央企、国企都有工资总额控制，不能多发。 您跟别的第一、第二说就业、说收入去吧。至于夏九家跟我，虽然这话听着中二好像，但是我们俩是要改变世界的。 沈西气势惊人，杨树果被镇住几秒，而后才说： 你们现在年轻，才还改变世界，等到知道生活艰辛，就会先想养家糊口。大家都是普通人，好好上班工作，养儿育女就已经算做贡献了。 沈西又是嗤的一声，杨树果轻轻叹气，觉得这届第一第二真不省心。不过沈西要报清华大学，并且是工科实验班，也不会扯二中的后腿。二中每年只报北大几人、清华几人，不管专业，他只觉得沈西未来某天一定追悔莫及，在看到昔日不如他的同学个个赚得盆满钵满时追悔莫及。因为填完目标学校、目标专业，六班同学全体疯狂互动询问。在夏九家走回教室，沈西被叫去聊聊时，风波还未平息。 哎呀，选择专业工资真的很重要，我上一辈好多血淋淋的事例，老婆老嫌弃老公收入少，或者老公总嫌弃老婆收入少，还有老婆不同意老公开公司的，老公不同意老婆当主妇的，天天吵得鸡犬不宁。哎，如果你们的另一半收入不增加甚至减少，你们会怎么做？ 让他努力，要么转专业，要么升职跳槽，开公司也得靠谱。 收入是他的事情，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有天无法忍受我就离婚，但不会强迫他做什么。 这做人不能太自私吧，既然已经是一家人就不能只考虑自己，应该两个人好好商量对于未来共同决策。可以各让一步，找到折中的办法。 等轮到夏九家时，他愣了愣。 支持他，既然喜欢他这个人，总会包含他的理想，因为他的性情决定了他的选择，所以我会继续喜欢他，支持他。 众人感叹，那还不是因为夏九家牛。话到这里，沈西进屋美滋滋的晃悠起来，见到夏九家被围，露出十分困惑的表情。七月 CC 市会考结束，R 中期末考试高二题目总体偏难，夏九家733，沈西发挥超常居然也是733。语文作文脑洞很大，据说与宇宙相连，导师R中老师破天荒的给了58分，而夏九家只有56分。与此同时，买下沈西 AI 马桶专利的公司阳光管家联系沈西，说阳光管家首款产品家庭空气质量检测站已经上市，公司正在 B 轮融资，目前已经基本确定清晨集团领投，银星资本跟投，11月左右就会召开股东大会，因为融资需要2/3的以上股东赞同才能够通过。问沈西是否参加，沈西表示并不打算思考这些。高二高三中间没假，R中规定直接上课，教室里面立起一块倒计时牌，写着高考倒计时 325天，白底红字，令人感到触目惊心。夏九家高一时，所有同班同学都在备战高考，只除了两个人，一个叶萌萌目前还没有结束休学，不过据说二月时会重新出现在R中的校园里面继续学业。还有一个叫常冬爽，高一时候学习不错，那个时候谁都没有看出来姑娘竟然喜欢唱歌，高一结束转学到 LL 省艺术学院学习声乐。夏九家前几天见到对方一次，化着浓妆，染着朋克头发，打着耳钉鼻钉，穿着时髦，与高一时完全不同。当时他在R中校园外面手握栏杆，在看里面的学生们。夏九家冲他打了一个招呼，对方却转身离开。于是夏九家也不知道对方究竟过得如何，只能推测他是有些后悔或者茫然的。至此，波涛汹涌的高三开始了。 如果你要闯祸呢，咱们俩就猜拳。 你会猜拳？ 嗯，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本期完，感谢您的收听。